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忘记时间，忘记我们所处的空间。11点01分，让我们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第一首歌曲跟随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这首《去远行》，让我们的心也去远行吧。 你说一定要带我去远行，去远行，去远行。其实我的心一直在远方， 心里的世界在远方。这首《在远行》呢，去远行也是小娟山谷里居民的一首歌曲。在上周六刚刚开播的第一期97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也是做客了节目，在节目当中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当时错过了这期节目，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可以看到这期节目当中的一些视频剪辑。这首《去远行》也是收录在他们《心有花开》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整张专辑如果你听下来，你会发现营造出来了非常美的画面感。无论现实环境怎样，只要心有花开，也许每天你都会觉得很惬意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有薄荷色的海水，是梦幻般的仙境。这里有世界上最迷你的猛猴，而且这个猛猴的名字也很可爱，就叫做眼镜猴。也有世界上最魔幻的山川，巧克力山。也有东方亚马逊和一只远古的部落，还有亚洲最古老的教堂，以及一座和自然合而为一的蜂蜜农场。它在菲律宾，它是哪里呢？欢迎各位好好的猜一猜这个地方。当然了，同样在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我也分享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美图。下面这位歌手也来自菲律宾，他的声音你一定会喜欢。多美的声音啊。这首歌曲呢叫做 Song Song Blue， 翻译过来呢叫做唱一首忧郁的歌。演唱者是菲律宾歌手 Hina Lulvik。Hina Lulvik 这个名字呢，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非常非常陌生的。如果你去过菲律宾的话，也许你曾经在一间 pub 里遇见过他，因为在 pub 演唱是他一直很喜欢的表演形式。如果你喜欢买发烧大碟的话，也许你曾经在许多发烧碟片当中看见过这个名字，因为东南亚的众多发烧友和唱片出版商把这个声音美誉为是美丽的天籁。当然，也许你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在此刻通过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声音已经和你相遇了。今天我们去的是菲律宾的薄荷岛，薄荷岛呢也是菲律宾的第十大岛，外观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椭圆形的岛屿，这里呢也是一个珊瑚岛。薄荷岛这里沙白如雪，海际分明，从远处看呢是非常漂亮的深深的蓝，而从近处看是浅浅的绿， 层次分明、绚丽多变的颜色会让人惊叹不已。也许也正是因为这些颜色上的变化，才让它有了薄荷岛这样的一个称呼。关于海的歌曲有很多，每个音乐人看到大海的时候，他心里所想也不一样，创作出来的音乐感受和氛围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凡瑞看到的大海是怎样的。 沙滩上阳光照着我，很温暖，温暖的光线下开始了回忆。这蔚蓝的海好像我的心情，有些忧伤，欲望还在不停地纠缠着我。爱情它来了又走了，显得我一个人那么孤独。我在等待谁呢？谁在等待我呢？我在为谁哭泣？谁在为我哭泣？我在寻找谁呢？谁在寻找我呢？我又为谁哭泣？谁又为我哭泣？我躺在洁白的沙滩上，阳光照着我很温暖，温暖的光线下开始了回忆。这蔚蓝的海好像我的心情，有些忧伤，欲望还在不停地纠缠着我。爱情它来了又走了，显得我一个人那么孤独。我在等待谁呢？谁在等待我呢？我在为谁哭泣？谁在为我哭泣？我在寻找谁呢？谁在寻找我呢？我又为谁哭泣？谁又为我哭泣？这蔚蓝的海那么自由，回忆很温暖，并且短暂。我在拼命寻找着那强烈的爱，我渴望找回我丢失的影子。我在等待谁呢？谁在等待我呢？我在为谁哭泣？谁在为我哭泣？我在寻找谁呢？谁在寻找我呢？我又为谁哭泣？谁又为我哭泣？我在寻找谁呢？谁在寻找我呢？我又为谁哭泣？谁又为 创作歌手王凡瑞的这首《海》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青春》当中。如果你听王凡瑞的音乐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音乐当中总会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即便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但是在他的眼睛当中看到的也是别样的色彩。或许这样的海是关于爱情的，关于轮回的，也关于自己的。听了一首忧郁的海，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一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人呢，很喜欢去看一些有特色的动物。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说了，薄荷岛最有名的就是眼镜猴。去到薄荷岛，如果你不看眼镜猴的话，就像来到中国，你不看熊猫一样。 眼镜猴是菲律宾的国宝，也是全世界最小的猴种。想象一下哈，体长只有9到12厘米，体重呢是在150克左右。小小的脸庞上呢长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真的是很大啊，眼睛奇大无比，尾巴呢是比身体还要长的。它的脑袋能够转动180度，就像一只小精灵一样。它瞪着两只和身体比例完全不符合的大眼睛，如果你从远看或者是近看的话，都可以说是呆萌呆萌的。特别是白天的时候，它多数是睡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的可爱。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去看一下眼镜猴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惜的是呢，现在眼镜猴也已经是世界上的一种濒危的动物了，它们大多数呢是分布在菲律宾等地的，现在只有在薄荷岛的眼镜猴保护中心最容易见到。当然如果你碰到这个眼镜猴的话，你是可以和他们拍照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要拍照的话，千万千万要记得不能开闪光灯，因为闪光灯会伤害到眼镜猴他们的眼睛的。各位大人朋友们，更加要注意的是，也不要开一些人类才懂得的玩笑，因为眼镜猴也许真的不懂你的幽默。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送给各位。 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沉默，话不多，少开口，尴尬的笑容。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冷漠，也不是没说过，你就是听不懂。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幽默，一次都没有，明明取悦我，自己笑笑，说别再取悦我，别想改变我，还当你是朋友。 未接来电女爵和这首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也许是大家最熟悉的杨乃文的几首作品了吧。这首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呢，也是杨乃文亲自挑选的，歌词的创作是他在录音前的最后一刻突然想到自己从来没有跟马念先合作过。 欣赏你的幽默，现在到以后，你只反复回首，让玩笑变冷漠，别再看着我，别想说服我，让彼此都难受。我从来都 来不懂你的幽默。 OK， 刚才我们说到这首《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是杨乃文在录制前的最后一刻突然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和马念先进行过合作，于是就立马发出了邀请。当时呢，马念先也是用自己非常惯用的诙谐的笔触就创作出来了整首歌曲的歌词部分。马念先想要表达的是，你以为自己很幽默，或许在别人眼里看来会觉得超级超级的无趣哟。带上音乐去旅行，11:20，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薄荷岛。薄荷岛呢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曾经去过这里的其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进入到达人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乔，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当年去菲律宾薄荷岛的一个新小经历吧。当时呢，我记得在海岸边的时候，最吸引人、最引人注目的呢，就是它的船非常有特色，它的造型呢就被大家俗称为叫八爪鱼。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常的船就是两头尖尖，然后中间是一个船舱就好了。但是因为它的船舱两边都会伸出去长长的、弯一点的，就像小爪子一样伸在海面上，然后但是又不粘在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个木头造型，于是呢大家就会把它俗称叫做八爪鱼船。另外呢，我们到了宿务岛一般都是会要有跳导游的，那从跳导游呢，我们从海边出发一直去一些不是特别有名的岛，可是在岛上你会发现你漫步海岸线的时候遍地都是海胆还有海星，很多当地的朋友呢就在这边现切开海胆，新鲜的海胆让你品尝让你购买。所以哎呀，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在这个海岸线上多吃几个新鲜的海胆。

今天是三九的第一天，目前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白天受补充强冷空气南下影响，近地面北风依然强劲，风寒效应明显，气温低，天气寒冷，请尽量减少出行，外出请注意防风和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声临其境》上周六开播，赵立新、周一围、潘粤明和张歆艺用他们的台词功力和声音魅力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大戏。这场考验演员基本功的节目让老戏骨级别的赵立新瞬间刷出存在感，网友力赞他的开口脆实力，无论是魂断蓝桥还是功夫熊猫，从中文到英文他都全面掌控。日前该节目组邀请徐帆加盟，徐帆近年作品不多，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则更少，早前他却因《演员的诞生》袁立事件而躺枪。在节目录制结束后，徐帆接受采访时说，上综艺节目沟通很重要。最后来关注，今天凌晨邓超深夜在微博上发布一组生日祝福视频，并配文王祖蓝生日快乐。视频中除了邓超，在场的还有郑恺、任重、朱桢和黄晓明 Angelababy 夫妇，鹿晗也带着女友关晓彤一起参加了这次好友聚会。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一个小清新的地方，菲律宾的薄荷岛。当然，熟悉的歌曲也要用一种小清新的方法来演唱。 谁谈论相逢的孤岛？ 相逢的孤岛， 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 他说他人和为正道的美丽，不记得第一次遇见你。 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 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都像一相只为拥抱你。 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这版南山南这版南山南啊，是郭思和刘双来演唱的一版小清新的一个版本。据说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段子手，如果你曾经听过他们的段子的话，应该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两个人。今天去的是薄荷岛，刚才说到薄荷岛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下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很浪漫。很多人呢很喜欢吃巧克力，有没有想过如果整个一个山像巧克力一样，再是很多很多的山像连绵不断的全部立起来的巧克力，哇，多美。巧克力山呢是位于薄荷岛中部的源头小山，这片菲律宾人心目当中骄傲的小山峦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在大家很喜欢的电影《哈利波特》当中呢，小哈利波特骑着扫帚在山顶上飞过的镜头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有1268座小山，像一粒粒的圆包一样在平地之上立起来。如果你要是五月份来的话，这些小山呢都是咖啡色的，像很多巧克力一样。关于这些小山丘的传说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中最广的一个流传呢是两个巨人曾经在这里打架，还向对方扔了很多的石头，最后呢两个巨人言归于好了，但是他们的战场却留了下来，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至于这种地形是怎么形成的呢，专家至今还没有办法给出来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过这种独特的地形结构呢确实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更有很多的游客来这里 cosplay 哈利波特当中骑扫帚那样的经典造型。嗨，各位，11:38，把你的扫帚都拿出来，一起骑上你的扫帚跟着许飞去飞行吧。巧克力山我可是有图片的哟，欢迎关注新浪微博泽华是我。许飞的飞行，飞行除了可以在天上飞行之外，在海底也可以飞行。薄荷岛呢有着很多著名的潜水岛， 比如说有邦劳岛啊、巴里卡萨岛，尤其是在巴里卡萨岛海底呢，有着著名的巴里卡萨大断层。这个大断层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壮丽的。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海龟以及沙丁鱼风暴。当然啦，如果你的运气够好的话，还能够和鲸鲨来一个亲密的接触。这里呢，被誉为是世界级的潜水圣地。当你浮潜在海水当中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热带的五彩鱼、海龟、海蛇、珊瑚和海星，更有可能看到海豚哟。话说呢，这里已经被世界联合国组织列为是保护的海底区域，景观呢是相当壮丽的。潜水的时候，各位的心是真的会静下来的。或许是因为那一刻除了自己的呼吸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也许是因为眼前的一切真的会让你忘掉所有。所以很多喜欢潜水的人很喜欢那一刻的安静，面对曾经的故事。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面前的 第一次听孙燕姿这首《我的爱》是什么时候呢？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想什么样的故事？现在还记得吗？ 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 听歌有画面想故事的你拿纸巾擦擦眼泪啊。 今天我们去的呢是菲律宾的薄荷岛，这里还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的。为什么要听到这样的歌曲？是因为潜水的时候，自己可能真的内心深处会想到很多很多自己曾经忽略或者是遗忘的事情。当你重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这些感触会让你重新的受到一些启发吧。说到潜水，如果你不会潜水的话，也可以坐船出海去寻觅海豚。清晨出发呢，去巴里卡萨岛附近的海域去等海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这里的船夫呢，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可以带你穿梭在海上去寻找海豚的痕迹。但是呢，看海豚要看缘分，不是你报了这个项目就一定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呢，要做好失望而归的准备。不过抱着这样的想法，等你看到海豚的时候，这种不期而遇的感觉才会更加的惊喜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 Jack Johnson 出海 To the Sea。 It's me that you wanted. I've been right here all along. Right here all along. You better bring your buckets. We got some dreams to dream. And I'll be at the bottom. I've been right here waiting so long.All your walls mean nothing to me. I know you'll come back and set us free. Run, my dear son, until we get to the trees. Keep on going all the way. Gotta get right down to the sea. Gotta get to the sea.Son, we gotta get to the sea. Don't you touch the water. Don't you barely breathe. And if you see yourself looking back at you, you're gonna have to leave. Gonna have to leave. I don't want you to go, but you gotta leave.All your walls don't mean nothing to me. I know you'll come back. You're gonna set us free. Jack Johnson 从小在夏威夷长大，曾经呢是一个专业的冲浪运动员。我们说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无奈。原本就要扬名于冲浪圈的 Jack Johnson 呢，因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让他从此和冲浪大赛无缘了。为什么说命运很有意思呢？因为在这个修养的过程当中呢， Jack Johnson 开始尝试着抱着吉他去创作音乐，所以接下来他就创作出来一些还挺好听的歌曲。你以为他从此将会成为一个音乐人？ No, too young, too simple。 这个时候呢，他却去大学学电影，并且还真的拍了电影。你以为他要进军影坛了？这个时候他又拿起吉他唱歌了。所以 Jack Johnson 的人生真的很自由，每一个当下他只做自己想要做的，不管别人说什么。今天我们来到了薄荷岛，除了美景呢，这里还有很多有机美食。走吧，11:51，各位此刻在路上应该已经饿了，我们一起去蜂蜜农场去看一看。 这里呢是由一对荷兰夫妇所建立的，农场当中当然不仅有蜂蜜，还种植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蔬果。农场呢是以原生态为主的，建在悬崖峭壁当中，拥有着无敌的海景景观。当然农场的食味可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不管是饮料或者是螃蟹或者是肉类都做得很好吃。农场当中的风景也很美，在这个地方呢很适合拍照。各位想象一下，此刻你可以在观景台上躺着看书，或者是在餐厅去好好的享受一个美味的午餐。当然这个餐厅还是露台的哟。这首接下来如何也是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HelloNico 这个组合。